21:5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6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这个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My Little Lover 我的小爱人乐队啊，一个日本的一个乐队。然后这个歌曲呢，因为是新年伊始嘛，所以新年的这一周呢，我会挑一些这样的带星字的这种歌，比如说这一首歌叫做 New Adventure、New Adventure 是新纪元的意思啊，新的一年新纪元。 是的，新年新气象哈。从昨天开始呢，各位已经感受到了这位老节目哈，这档老节目带给各位在夜里的疯狂啊。昨天三个人、 昨天是真够高兴，真够热闹， 是像过年一样哈。 是 上一次这般热闹呢，还是去年7月16号、也是我们节目的纪念日的晚上。 很多听众大喊，希望每晚都这样啊！ 哎，你说 提神呐、 哎，就像家里面做饭一样，你不能顿顿都是四菜一汤， 每晚这么就、 个个鸡鸭鱼肉， 对， 对， 每天晚上这样就腻着了，就燥着了。 是我们值得期待的是，每周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夜。那下周呢，到底是哪一天？应该就是在周一到周四之间哈。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微博，到时候呢会有一个预告。今天晚上呢是常态的，我和叶谦在这里给大家放歌、暖文章、冷笑话。还有东城，哎不，你还谈不谈了？ 我谈他也是东城，我不谈他也是东城。 我采访一下，昨天晚上、因为苏醒的到来，是不是你感觉到工作量减少了一点？语言量减少了一点， 歌曲准备量减少了一些， 是吧？ 这是首先我感觉最 轻松了一些 大的，但是呢，你说弹唱的这个工作量它又上去了， 对， 弹唱的工作量又上去了， 对，因为这十几年当中呢，我和叶谦我负责中文歌曲这部分，他呢负责英文歌曲那一部分， 对， 所以每天晚上我们都至少要带10首歌以上， 是 是 是， 应该是10首歌打底哈， 对， 这10首歌呢不是平白无故而来的，一定是我们经过自己很多首的筛选之后，觉得在这个夜里最想和你分享的。那今天晚上我带来的第一首歌呢，也是周深最新的歌曲《你是我的城》。哎呀，没办法呀，这个《百灵鸟》实在太好听了哈，所以但凡有一部戏啊、如果我觉得预算合理的话，都想找他唱主题歌。 关了灯，空气很冷，这城市的轮廓清晰得很残忍。慌了神，人们好笨，这世界的大小还算不完整。而你会在哪里，为了什么狂奔，会光临我的梦吗，还该不该等。从你第一次敲我的门，让寂静有了声，城市的冰冷突然有了温。回忆总是在不经意的见缝插针，赢了我笑，笑倔强的是你认了真。可醉了我的不是小酒后的黄昏，是每个醒来之后有你的清晨。你我他都在寻找最爱的人，忘了身边那个被疏忽的守护神。最让人怀念的不是完美的人生，是有你陪我走过的青春。关了灯，空气很冷，这城市的轮廓清晰得很残忍。慌了神，人们好笨，世界的大小还算不完整。而你会在哪里，为了什么狂奔，会光临我的梦吗，还该不该等。 周深为即将哦，应该已经上映的《完美情完美伴侣》啊，这部连续剧演唱的主题曲，因为他的这个声音确实讲述性啊，这种故事性非常强，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愿意邀请周深来演绎。而且周深在每一首歌的诠释当中，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模板啊，他还是有他自己的这个处理的部分， 还是可以有变化的。 对，这个变化里呢，也让我们就一下子进入到那个故事情境当中去了。我觉得好像是很多男左都非常喜欢高圆圆，对不对？ 对，昨天你还提到这个茬，把我给考住了啊，说高圆圆跟谁是一对，赵又廷啊死活我也想不起这个名字来，但是其实我是根本就不知道人家是一对啊，没怎么就是了解， 连孩子都有了这事儿， 真是没怎么了解这个演艺圈的谁和谁是一对这种感觉。 你看这个中年人确实生活已经很忙碌了哈，没有时间去了解这些， 去了解谁和谁。 但是这个其实也并不重要哈，也不用太刻意的了解。 对， 那这部《完美伴侣》呢，就是由高圆圆主演的，还有张鲁一主演的《完美伴侣》。其实正是因为我们都觉得生活中是不存在完美伴侣的，它是应该说是一个相对的，你要用这种包容的眼光去看你的另一半，渐渐的在岁月的彼此磨合当中，应该会能够有你心目中的完美伴侣的他出现了。 嗯、是，这是你的 Mr. Right 嘛？ 嗯， 你的 Miss Right。 对，昨天有苏醒加入之后呢，我发现聊这个爱情的话题哈，在星期三似乎变得流畅了一些， 还是可以聊起来哈。 对，以后不管他是星期三来、星期四来， 都他只要他来，咱聊爱情 啊。不，我们都会有相应的哈。而且我觉得三个人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你没有话想说的时候，哎，另一个人马上就接出来了， 对， 对吧？ 对。平常你说你老怪我说这些年吧，尤其是你说我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有很多有很多话你会觉得尬了，或者是有很多话聊着聊着你会觉得掉地下了。这确实是怎么说呢，我一个年龄到了这个一定份上以后，他活跃度他的那个话量啊什么的，确实这是有变化的。 你再过五年，你知道你到这个点你就困了。 这连说话都不想说。 你可能都得先睡了。 到不了五年，到不了。 不小心伤感了哈，所以让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各位听节目也想聊天的朋友呢，可以到男左女右聊天室，就在你的 APP 当中找到听听啊，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听听 FM， 然后到男左女右聊天室为我们点赞或者是踩一脚，让我知道你在听。 Misunderstood at the place where you stand, God, man. Misunderstood at the place where you stand, God, man. The place where Jungstag, wrapped up, born into brightness. 来自戴维·希尔瓦，希尔瓦，戴维·希尔瓦是其实是原来的 Japan 乐队的主唱啊、但是这个人其实他搁到哪个乐队去都是很鹤立鸡群的，所以他一个人单飞的时候啊，包括他跟这个很多日本的这个音乐家合作的时候，都是鹤立鸡群的。这首歌里边他经常唱的是Mr. Understand。就是大明白先生是吧，大明白什么都懂先生，但是其实呢他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叫 Godman、Godman。 好的，如果是听这个节目还不是很长时间的听友可能会有疑问啊，为什么这个男左带的都是英文歌啊、他不听中文歌吗？是这样的，这个节目从第一天哈、来到这个地球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了一个分配啊，就是把生活当中他的那部分喜欢的欧美流行音乐呢带来，我呢就是负责中文部分，所以这么多年了就来呢就沿袭了，就很像是我们在吃宵夜的时候，他呢就点了一个披萨， 对 啊，对吧？ 还点的也太 弄点意大利面啥的。我这边呢就一直都是咱们中国人爱吃的东西， 对对对、 但是并不妨碍你觉得好吃就一定要吃一点嘛。在美食面前，在好听的东西面前，其实我们的包容度是很高的哈。所以苏醒问我说，那我以后带的音乐可不可以也是英文的？我说当然可以啊。其实你看沉默就不是，沉默基本上全都是中文歌。就是每一个男左他们都是真正的把自己生活中喜欢的音乐，就像是和朋友见面一样，我们需要一个背景音乐，然后他就把喜欢的歌带来了，就这么简单。 嗯，这个是我非常赞同的。 对， 当然他也有受不了的时候啊。 他跟我说 比如说韩立拉我哥的、 他说我以前听过谦儿哥那音乐有的也挺糟的啊。我说是，其实我们尊重每一位嘉宾啊，他们个人的喜好，就像我们生活当中也不可能说一个人他把所有的音乐全部都懂得，然后他都喜欢都精通，这也不太现实哈。 是， 所以我们就各自带来自己喜欢的声音。你看我这边小女人调调的东西哈，就一直啊都没有断过。这首歌我今天听完以后我特别的喜欢，因为薛凯琪的声音特别的有一种，不管什么时候听都觉得这首歌其实挺平淡，但那嗓音却很独特。 很久没有小鹿乱跳乱撞，心如止水还真不错，多久没有更新你的近况，理智终于打了个胜仗，如意外收工后要读一本小说，话未完的话准是睡美人觉，谁想到被流进朋友的聚会里面，当你笑着出现，风雨在一瞬间崩塌，小鹿从天而降，心里空荡荡像他的天堂，他和从前一样为了你而疯狂，差一点撞出了我心脏，时间在一瞬间崩塌，像初见时一样紧紧抱一下，竟没有尴尬， 侧脸的微凉，原来我都没忘。狭路变化，才略一下，和你一起感慨别来无恙，再做到有艺术最长，稳住呼吸，笑容再多点坦荡，要像个真正的老友那么自然。明明我很享受一个人的世界，像答应过你那样好好生活，连回忆也不曾叹息。小路昨天的墙，心里空荡荡，像他的天堂。他很为你疯狂，也因为你成长，借你两要继续去飞翔。时间在一瞬间奔腾，像分别时一样，祝福和再见都不用多讲，就让今晚月也像当时一样，在心里轻轻的 也是唱商很高的薛凯琪带来的这首新歌叫小鹿回来了。 小鹿，小鹿就是那个、哎、就是满心乱撞的那个小鹿啊，不是说他 get 到了， 对，他不是说迷路了，找了半天，哎呦，总算把这小鹿给找回来，把这一条超近的小鹿给找回来了，不是这个。 哎，你第一次听就听出来。 对啊，因为它里边有一个我心乱撞嘛。 哎嗨，这首歌呢就是在讲啊，可能多年前是朋友，没有挑破这个关系，有那么一丝丝啊彼此的喜欢，但是都是放在心底了。多年之后啊又相遇了，而就在一个饭桌上。 这太遗憾了吧，这个。 这不叫遗憾，你不觉得他整首歌唱的都是很喜悦的吗？ 啊， 就有一点啊，觉得人生其实都对爱情这个事情表示出相当的躺平了 啊这个让我 突然之间。 对对对。就是你看过那个 你姐姐 怎么别老搬他出来啊？《时光恋人》你看过吗？ 看过。 不是那个老版的，一新版的《时光恋人》，这个女的她不老。哎呦，又说到不老，她没拍人肩膀啊，没偷人时间，她就是忽然被雷电击中了以后她不老。然后她从这个就是什么年代呢？从50-60年代吧，她认识的一个男友。然后呢，但是她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她。就是一代一代的恋人，他看着人家老去，他送走，他受不了这个事儿了。然后他就在这个50-60年代的时候，他那个男友，他毅然决然的在他那个跟他约会，就是要求婚当天，那个女的跑了。这个时光恋人最后怎么样呢？让我想起的就是你说的这个，最后在一个这个圣诞那个饭桌上啊，他就跟你他的这个年代的，就比如说2020几年这个年代的男友回到家里去参加圣诞那个晚餐的时候，看见了。这当年这老男友啊，已经老的是一老教授了。然后这个老教授看见他就快疯了，你知道吗？怎么会就穿越了还闪现了？然后他就骗他，他说：“您认识的那是我母亲。”然后说：“啊，你们俩长得一样。”但是其实他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是你说的这个状态。他坐 小鹿， 他坐在 老鹿回来了， 他坐在这个桌子上。啊、你说他看着当年的自己的这个男友吧。结果他跟他的现在的为什么呢？他就是有亲和力吗？他现在这个男友也是他儿子，等于是这意思。 所谓正缘啊，就这个人一定是你命中注定的人。正缘他真的不会走散， 是 走散的其实都不是正缘。如果是正缘的话，那你这段时间暂时没有在一起，兜兜转转多少年之后， 你们可能又会在一起了。 对， 所以命运的美妙以及奇妙之处就在于，其实你要走一走，看一看下一步，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就此打住了。也是多年前我们曾经经常彼此啊鼓励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是， 时间到了21:27了，在第一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 嗯， 我不太想听你这首歌。 不，你放的是什么？是第二首吗？哦，我明白了。嗯，好了。嗯， 难道你这张专辑当中还音质都不太一样？ 对对对，刚才那是复古音色的，你这听不得。我给你来一个正经的录音的。 你不用给我来，就剩22秒了，大家要来听你来了。 啊，好。 稍后在第二时段，东城区的夜间，今天晚上呢还是要独立哈、啊，给大家唱上一首，因为明天晚上默默就来了， 嗯， 他就休息了。 他不唱，他要唱， 他就杵在那儿就够了。 他选歌我也给他打， 啊、不用你省什么。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王卓主持。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 翠微百货翠微店焕新升级，香奈儿、迪奥等众多知名化妆品全新亮相，装扮你的美。男装比英乐芬、ISCO、女装 L'Oreal、Joya 等一线服装品牌，塑造你的独特魅力。更多焕新精彩全新购物体验，就在翠微百货翠微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6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这个时段呢，东城区的叶谦将会担负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嗯，今天就我，对，今天就我自己。 好像有点落寞哎。 嗯， 你放心，我不会和你合唱的啊，但我会为你带来一首歌。暖场。 那我非常感谢你。 水滴摇波，画面一幅幅过，左耳感觉右耳闪躲，有眼睛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电话怎么没响过？我削了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问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天都黑了，我们的聊天室也开放一年了，你都没有来过。叶谦也弹吉他半年了，你也没有来过。 哎呦， 也不知道到底我们得干点啥你才来呢。哎呀，如今啊，大家也知道，在广播的这个同时段哈，新的节目， 对对、 啊，有意思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甚至你知道吗？ 嗯， 王维他的那档说吃的节目 也弹唱了， 从去年的晚上的10点钟已经调到了现在9点钟、 嗯、啊，也调早 一样 啊，也调早了。 对，我今天这个上直播间的时候遇到他了， 嗯， 我说天哪。 那么就是说，其实下直播人家比咱还早， 对， 人家 所以你现在就遇不到他了， 对， 这意味着我们这个接下来十点钟那个时段将会遇到很多类的 新的 啊音乐节目， 是 啊，这个对我们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 嗯， 当然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在选择适合自己的晚间的调调。喜欢的呢你就驻足在那里，我们并不是强行的让你过来，但是如果你觉得在这里很舒服，很喜欢在晚上听一点真的现场的 live、 嗯、刚才唱歌之前喝了韩丽一杯这个黑枸杞水啊，看看这黑枸杞水以后这嗓子怎么样啊。 偷喝我的。 Bring in the new song, make it in, oh please make it in. Oh, I been in missing, fill me in, please fill me in. Oh, this is beautiful, I've got to suck it up, I've got to suck it up. Oh, this is beautiful. I've got to suck it up. I've got to suck it up. Give me to that golden growing up food to eat. Shine, shine that light. Make it in, oh make it in. Oh, this is beautiful. I've got to suck it up. I've got to suck it up. Oh, this is beautiful. I've got to suck it up. I've got to suck it up. Oh, this is a beautiful. I've got to suck it up. I've got to suck it up. Oh, this is beautiful. I've got to suck it up. I've got to suck it up. 还是很不错的哈，和昨天晚上呢完全不同的风格。 嗯，弹唱了一首。 对，苏醒他喜欢演唱那种 R&B 啊，还有那种灵魂的。 昨天是播唱了一首，今天确实是用，用自己的拨片来弹唱了一首。 看来喝了这个黑枸杞之后，还是给你很多的精神的。 这个、哎，黑枸杞把这英伦的唱成黑 metal 也是不错。Beautiful 啊，这首歌叫 Beautiful， 来自 Athlete 体育运动健将乐队。 你。带来的这首歌叫 Beautiful Beautiful， 哇，今天晚上也有一首 Beautiful、 啊、刚才我唱的那首叫 Beautiful You are so handsome You are beautiful。 我的这一首呢，如果喜欢看韩剧的朋友对这个旋律应该很熟悉吧，一首翻唱版本的 It's beautiful life遇见你是没例外 It's beautiful life 像蒲公英浮动星海、Beautiful life 在你身边呼吸慢下来蔚蓝天空映入彼此存在It's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day 以为人间有你回忆再精彩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day 数着星光洒落下来 Beautiful my love Beautiful your heart It's beautiful life It's beautiful life 像微风赶走了阴霾 It's beautiful life 用臂弯拥抱着未来、Beautiful life 如果眼泪是孤单鬼怪让我做你那边灿烂星海 It's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day 陪伴你将时光最好的告白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day、yeah. 是怎样不取代 Beautiful my love Beautiful your heart It's beautiful life 自己的下美梦却不醒来回忆像枫叶飘无影怀的等待、oh, 回去不值得翻涌却感怀 It's sorrow for life Sorrow for day 是否还有永不会消失的爱 Sorrow for life Sorrow for day 就拿你从未 都是 beautiful 对这首歌呢也是鬼怪 这首 韩剧当中的一首很有名的插曲 对这首就是典型的拨弦乐的伴奏然后唱我刚才那首是典型的 pick 就是拿拨片来弹奏的两首不同风格的 beautiful 都展现的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吧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吧谁又不喜欢更美丽的东西呢对吧、 嗯、而且美丽这件事情呢它可能是一辈子哈，不管是在心情上追求的美丽还是在容颜上还是在 你所想眼睛触及到的东西上喜欢好看的啊，喜欢美好的喜欢美丽的其实就是看你是不是一个生活的勤快者 是、 啊、你勤快一点你把你周遭的环境打扮得漂亮一点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得好一点 对 也许这种 beautiful 的状态和感受你就会多一些了 表情美丽语言美丽然后呢你其实不是每个人天生就励志嘛所以就是你不可能说人人都非常非常漂亮可是呢你可以做到的真的是我刚才说到的见人说喜话见人迎笑脸这样的话你就能显得自己更美丽 刚刚这首歌的演唱者他是一个日美的混血儿 啊、 所以他的这种感觉还是真的挺到位的啊！你在听的时候那种氛围感一下子我觉得如果此刻你是在车上开着车然后累了一天之后听到这个声音你发现这座城市真的像一个 MV 了 对直接就是灯火阑珊、嗯、然后开着车听着这种歌曲 我真的觉得一个人能够常常会有感性的时刻你才能够和艺术接近得更快一些就人如果老是理性老是紧绷老是逻辑的话你和艺术就会离得远一些 你不但你要感性还要我跟你说不是说过这个事情吗还要音乐家其实他还要非常主观就甚至到了独裁的地步就是怎么说呢 我说的对就这个样 对就是你整个你比如说福克森时代那个球队也得跟着他这老佛他就是那种独裁教练嘛就是所有队员你要不按着我这个思维来干这个事情你就不要来我球队干对吧就这样然后卡拉扬也是卡拉扬为此得罪了很多非常著名的乐手那乐手其实他是非常技巧非常高的而且也是老乐手也是非常棒的演奏家、嗯、但是卡拉扬因为自己的这个就是要团队的这种他的自己的这个主观所以有很多比如说大提琴手啊什么的这些非常棒的音乐家其实不跟他以后都不跟他合作就是他就是没办法一个音乐家就是你说的这种感性不但感性他还要自己我独行独断 好的听完这番话之后呢我要谢谢一位听友哈他给我纠正了一下读音确实刚才那个应该是混血儿 混血 混血儿 对混哪儿不是混的 混血儿啊 混血 就这个词它就有两这个血它就有两个读音一个是血一个是血 对 啊在这个单词当中它是读 是 混血儿 对不说混血 你记住了吗 Meet me by the entrance of the tube. We can talk things over a little time. Promise me you won't stay by the line. When I get to Warwick Avenue, please drop the past and be true. Don't think we're over 叶谦非常偏爱的一位女歌手， 对，沃里沃安文，不是她名字啊，这是她唱的这首歌叫做 Warwick Evans， 大飞， 对， 谁说大飞她飙不了高音，唱不上去？你看看刚才这高音那个唱的，多么的亢奋， 很漂亮。 对， 这首歌也经常在我们节目中出现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9:50，这是2022年第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每到星期四呢，我们都会推出和大家谈谈这个热爱的美食。 嗯， 但是今年呢，可能也要做相应的调整了啊，毕竟有更专业的人在聊这个美食。但我们所讲的其实就是我们手机当中会为它保留图片的很重要的美食幸福时刻。 对， 所以今天晚上我让大家呢，也把你们在元旦在你的手机当中保留的那一份很想分享的美食图片PO到聊天室当中。当然了，有一些还没有拿到三道杠的听友很着急啊，但其实亲真的拿到三道杠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儿，只要你经常来踩一脚，经常会分享，慢慢的哈，你就可以拥有更高的级别。在我们的粉丝榜上，我们现在看到啊，来看一下榜一的大姐还是小撒妞妞。 嘿 啊，我们这档节目为什么说53%都是女听友？因为女听友真的目前前三位当中，我们看到的榜一榜二全部都是女听友。 是，刚才这个熊熊，恭喜你啊，今天进入了这个第六。 对，熊熊刚才也说了，我就差一点，能不能赶紧给我加一个。因为据我所感知，熊熊真的只在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中出没。 对，人直接反手一个， 对， 净手在一个家境。 特别偏爱我们的听友呢，也会特别的偏爱。因为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或多或少的希望自己是那个唯一。 是啊， 就像你肯定希望啊，我不管你们多爱这个新来的男左苏醒啊，但是我也希望有一些老男左们在你们的心中我还是最好的 扎根的、 啊、应该对，就是潜意识当中的哈。这个虽然没有什么大气与小气的这样的一说，但是谁都喜欢一心一意被爱着，对吧？谁也不喜欢中央空调，扎心了啊！ 反正我这个人就是特别专一。 对，我知道你没有到其他的栏目去当嘉宾、 嗯、 啊，也没有跟其他的女主播有更多的微信。 是我只是求过你一样多点的女主播过来点，过来点。 下面我带陈绮贞的歌曲。 可是一闭上眼，颜色就褪掉了。 我穿上最舒适的 T 恤，可是一脱下来身体都僵硬了，我选择我最想要的，可是一个人呢反而笑开了，我丢弃对我最好的，可是一关上 像极了累了一天的你，可能在深夜里也是在理想与回忆的想象中不停的穿梭， 理想与回忆， 对吧？夜里 这个经常会，这经常会就产生一种回忆的时候，然后当初我不应该定这个理想，这是一个连线，你知道吗？现在理想没有实现，所以只能回忆，回忆到当初。 第一篇作文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其实多半都没有人真的去做成了。 是啊，我要当这个宇航员，是吧？你没有当宇航员，是吧？我要当医生，其实你也没当医生。我要当警察，其实咱们也没当警察。有很多很多职业其实后来我们都没能去触及， 但后来你也知道自己更擅长做什么。 是， 这就是每天每天啊，一点点了解自己之后所选择的你目前所在的白天时光里为了生存所打拼的那份职业。 哎，不过我当成一样，我小时候我确实说过我要当警察叔叔，我现在虽然不是警察，但是我现在是叔叔。 昨天那首中年叔叔要不要听一下啊？ 不要再听了。 中年叔叔了解一下。 中年叔叔是其实是人家苏醒给自己写的，他也有自己的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的危机感。对。 昨天我有位朋友说，哎，你们节目在一起三个人很热闹，但为什么老强调这个年龄呢？不要老强调年龄， 人家是心疼我。 我是希望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比照，就是哦，他们是这样的，哦，我到那个时候可别这样。我可别这样哦，原来 惨的不能再惨， 原来到了40岁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人生。没关系啊，其实以后呢我们会弱化它。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想问我们的话，这件事情在我们节目中从来都没有遮遮掩掩过， 是 就是人到中年的我们在和大家分享着好听的音乐，还有暖文章和冷笑话。 没错， 在稍后的第30段当中，一会儿见吧。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更动心。 22:01: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6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从目前的数据来显示呢，第30段居然成为了我们这4个时段当中相对来说收听人数最少的时段。 哦， 所以我也在想，是暖文章不香了吗？ 我劝劝他们 啊，怎么了？ 来听听这段吧。 我唯一的才艺也不受欢迎了。 不会，你要这么说，那一开始开场的应该是我呀，我给你垫场垫的不利嘛。 应该说是第20段太精彩了哈，大大的让大家这个把情绪啊，还有那种满足感、啊、都拉得太高了。 哎呀，我也要非常感谢你，每次都不惜余力的在说我第20段是多么多么精彩，还有我跟苏醒、啊、 我又没瞎说， 对，合力是多么多么精彩，那肯定是重头戏就变到第20段了。 没有，主要还是大家习惯了，对吧？ 对， 来吧，第30段暖文章冷笑话， 其实第30段也有很精彩的人物，比如说他姐姐韩美、他姐姐韩美啊，那天啊出去旅游去啊，我记得有一次出去旅游吧，反正是坐在这个旅行团的车里啊，走高速公路，这个快到服务区的时候啊， 这导游呢就吼了一嗓子，哎，要上厕所的麻利点啊，提前做好准备。哎，你干嘛呀这位女士？那个韩美就弱弱的说，没干嘛呀，你这不是刚说的吗，麻利点，提前做好准备吗？是啊，那你也不能现在就解裤子扣啊。超前意识啊，这种人都聪明，聪明啊！韩美超前意识，然后也听话，人家让他提前做准备嘛，他就做准备啊，或者说可能是憋急了，该他妹了啊，该他妹也是韩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懂比爱更重要。前段时间一个热搜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话题是我们为什么在乎分享欲。 评论里很多故事都写得动人心弦，很喜欢里面的一个，那天我跟你说想看看你那边的夕阳，并非我眼里无黄昏，并非我抬头所见的黄昏与你的不同，而是我也希望你把你的所见所闻热气腾腾地分享给我。为什么我们觉得分享欲很重要？是因为分享欲本身就是热情和爱。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都不同，但爱一定藏在分享里的。我们希望热情的付出能被回馈，希望快乐和难过都能有回音，希望我们在热烈地爱着别人的时候也会有人爱我们。当我在路边看到一朵很漂亮的花，当我想拍下来发给你时，我就知道我完蛋了。分享欲的另一个名词是喜欢。恋爱中的感动与惊喜往往就体现在一些轻松平常的小事里，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最能打动人心。听过最浪漫的表白，不是我爱你，而是今晚的月色真美。《倾城之恋》中，范柳原一夜无眠时打电话问流苏，你的窗子里看得见月亮吗？这种分享很平常，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浪漫。窗外的风吹过，抬头看到月色温柔极了，这一瞬间脑海里想起的是你。作家苏岑曾经说过，所谓幸福就是找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又喜欢听你说废话的人。世界上有两种最高级的浪漫，一种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另一种就是分享欲。因为有你，我觉得这些普通都变得更有趣了。爱情是什么？一千个人有一千种回答，但无论爱得多热烈，最后还是要落到生活里。事事有着落，句句有回应，相处舒适，相互喜欢，被偏爱。因为时刻被记挂，所以不会再患得患失，对生活充满期待。看过《请回答1988》，一直觉得阿泽是很温暖的人。德善生病的时候，阿泽会直接把药找出来。阿泽知道德善喜欢吃香蕉，就特意跟他爸要了一根带给他。德善失恋的那天，阿泽看到下雪，第一个打电话给德善，鼓起勇气对他说，去看电影吧，我们。如果一个人真的喜欢你，真的爱你，他会让你感受到他的深情，就像阿泽一看见德善就会傻笑一样。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即使没有了轰轰烈烈的表白和承诺，他依旧会在平淡的日子里感动你，温暖你。他居然记住了我无意间说的话，这感觉很特别。对，爱意就是要让对方感受到，要学会大大方方地表达爱意。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两个人走散是从失去分享欲开始的，最后败给了无话可说。分享欲的潜台词是喜欢，而你的分享欲要找对人。有个朋友曾经跟我吐槽，有一次晚上做了一个好玩的梦，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了，于是就兴高采烈地跟男朋友说，没想到他听完之后冷冷地来了三个字，没意思。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你开开心心地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就一副敷衍的样子。时间久了，分享欲就会一点一点被消磨，然后关系渐行渐远。分享欲是靠回应来延续的，热情也是。成年人识趣很重要，得不到回应就不要强求。有趣的事物不应该分享给敷衍的人，真诚不应该被冷漠回应。余生很短，我们要把自己的热情留给值得的人。懂比爱更重要，知你冷暖，懂你悲欢。今天天气很好，今天中午吃了什么饭菜，看见了一件好看的衣服，在街上遇到了什么人，不是说这些事情很重要，只是你很重要，所以我想和你分享。我想你感受我的世界，我想把我的喜怒哀乐通通都分享给你。你可能不太明白一个人为什么那么看重跟你多吃一顿饭，跟你多看一场电影，甚至和你多走几步路，都会开心的一路蹦蹦跳跳。倒不是因为他有多爱吃那顿饭，多想看那场电影，多想走那几步路，只是因为做这些事儿都是跟你一起啊。这些小事对他而言就是你全部的陪伴与分享啊。看到过一段话，希望你在丧失表达欲的时候，有人可以温柔地接住你的疲惫。成年人的世界里，懂比爱更重要。人这一辈子遇到爱不稀奇，稀奇的是遇到一个懂你的人。愿你的真心不被辜负，愿每一份感情都能地久天长。 翻越过最高的围墙，看看外面的世界，勇敢还是孤单。想到最远的距离是你看得到我每一次欢喜，却不知道原因是你。你知道我想做的事情从来不多，那个一直想去的地方就在你身旁。如果不是你在这里，我不会像现在有勇气，像鱼从海面跃起，像飞鸟却不会眷恋大地。如果不是你曾光临，我的冲动和我的安静，安然无恙的回忆早就沾满了你。中奖的告白，你听到了吧？ 果不是你在这里，我不会像现在有勇气，像一丛海面跃起，像飞鸟却不会眷恋大地。如果不是你曾光临我的冲动和我的安静，安然无恙的回忆早就沾满了。会像现在有勇气，像雨从海面跃起，像飞鸟绝不会眷恋大地。如果不是你曾光临我的冲动和我的安静，安然无恙的回忆不该拥有别离。那是想说我喜欢你。 短文章之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演唱者是在节目中也经常出现的尤长靖。 啊，尤长靖。 对，这首歌叫《如果不是你》，我还分享个啥？但我就是因为想让你知道我今天干了什么。 对， 分享欲在女性的世界当中 那从小就有。 对， 就比如说我闺女她一定会缠着你，爸爸你看、你看这个啊，这种如果不是爸爸妈妈跟她分享，她可能求其次吧，弟弟你看、也就这样了。她的姥姥你看，也就顶到她样了，就这样。 对， 她以第一反应，第一就是亲和力最强的人就是你的小爱人嘛，对吧？你跟她要分享的，她不跟你来电，就是有很多地方不跟你来电，就是包括分享不跟你来电，这个是最伤人的。 分享欲真的是女性要比男性强一些。 对， 而且你在手机当中拍了那么多照片，你总不是说真的给自己一个人留着，以后坐在摇椅上慢慢聊吧。你更多的是在第一时间吃到好吃的， 是、 看到有趣的东西，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在网上有些截图啊， 对， 你都会第一时间咔嚓然后发给他，也一定会有你分享那个群。虽然大家每天不是说都在微信上天天聊天，但一定会有那么一个群你每天都出现。 是啊， 你应该也有吧。 分享欲比较强的群我是有的啊，就是因为他们都跟我一样搬砖小能手。 是 这个群特别有意思的，翻到另外一个群 最舒服的一种分享，就是我根本不在乎，或者说我的心里面没有那种说你一旦不回复我，我光在那分享就很落差。 哎， 因为友情的世界当中就是像留言板一样， 对 吧？对，我就在那发发发，然后等你看到的时候你可能会给我一句，哎，你今天怎么了，自己一个人唱独角戏。 不是啊， 我就会问你们都干嘛呢。 最精彩的是他如何能体现出他跟你分享来了呢，就是那个他留的言堪比大神级留言部， 就是评论。 对，大神级评论，这就是说他既跟你分享又跟你有共鸣，而且还有他独特见解。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搬完砖以后最有成就感的，人家咔一句话回来，你觉得比这个你发的还有意思，这个时候是最有意思的。 嗯，你知道叶谦有时候给我分享东西，我基本上就是一个表情包， 对， 不太会说什么。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不好玩。其实挺好玩的哈，有好多东西我是觉得 我三个月之前看过 啊。你是比我搬的砖搬的还狠。 就是我早就看过了。 那你这那你搬的比我狠，那我没钢铁了。 所以我该怎么表达我啊？ 那你就直接说看过。 那我觉得特无趣，人家跟你分享下次你就不想跟我分享了，对吗？ 这个从小你也知道，爸爸妈妈可能有的时候忙的时候就不顾不过来你，他可能也就是说这个爸爸以前就见过，不过你弄过来的也很好玩嘛，对吧？ 我是不太喜欢就是当我给别人分享完之后他就说，哎，我早就看过了，那你怎么没给我看看呢，对吧？你是不是潜台词里有这个句话呀？那我为啥没给你看呢？ 有的这个我也能理解，他适合我呢发过来逗你， 他不适合你发过来逗我，这个人设不一样。 女孩子还真的就是给女生分享，我基本上不给男生分享， 啊、 很少。 是啊。 好吧，听完这首歌，我们第四时段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继续了。 待会儿见。 如果你还没有踩一脚的话，也欢迎继续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留下你今天晚上的足迹。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quit smoking. 给时间一点时间，让过去过去，让开始开始。 哎呦，这个绕哦！ 男左女右 啊， 让我更懂你。 我懂了，你是想拖时间？你也不是想拖时间，你是想不洗脸，不只刷牙洗脚，也拖大家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你永远不知道电台 DJ 要播放的下一首是什么。

想在一起，我只想要你的出席，没有关系，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偶尔多愁善感也可以，温柔捧着爱的出席，没有关系，我们不计较说我爱你，等时间允许 love me anyway. 两首非常舒服的歌曲，我的那一首呢是来自徐佳莹在去年九月所发表的一首新歌，叫《雏形》。 我这首是来自 Dorothy Goodman， 她的这首歌就叫《与布鲁斯出生在一起》（Born with the Blues）。也就是说，我是基本上就是在整个这个环境，我听着他，我看着他，我是在这个布鲁斯家庭长大。哎 ，Born with the Blues， 天生布鲁斯。 而刚刚那首徐佳莹的歌曲呢，她强调的就是我们越要想爱的人，就越要慢慢来。你要让这个爱的雏形是一点点建立起来的，不要那么快餐式的爱情啊，要把很多东西呢用一个非常舒服的节奏把它往前推进。 年轻人啊，性子急，要什么东西都马上要吃到嘴里，或者是就是不行就赶紧换下一个那种，这个我们能理解，年轻人肯定是性子急的 年轻人。 对， 但是呢现在也告诉你了，这个两个人如果想走得更远，它是有一些感情的法宝和秘籍的，就是你让有些事情别那么快发生。 嗯， 我们又不是马上就要结婚，我们又不是一定要确定我们是不是彼此最适合的人。 对， 对吧？人都会有掩饰的部分，或者说你在一个用人单位都要有三个月的这个试用期呢，你干嘛要那么着急让很多事情瞬间就发生变化呢？就是要让它有本来的节奏啊，保护这个爱的雏形。特别喜欢徐佳莹的感觉，就是她唱歌总是让你听得很舒服，那种舒服里是因为它来自音色的独特。 嗯， 就是人家的这个音色啊，就带着一种很有张力啊，我可以高，但是高的不会让你觉得刺耳。 对，徐佳莹，而且她写作也是很厉害。 对，是一个唱作型的歌手。 对， 这是在去年九月的，怕你没有听到啊，所以在这个晚上呢，又和你分享了。同样类型的歌手里，我觉得这几年郁可唯是越来越被大家所认同。 是的， 她的那种温润，她的那种其实有点像早年间我们说就是王菲啊。 嗯、 他们的声音里面都带着这种 女性特质， 是， 对，女性的那个飘逸温柔的那一面。 所以我们来听这首她的新歌， 就这么擦肩而过了， 题目很扎心， 离开时他是 失去就是这样吗？ 沉默的人就不会哭吗？还有什么遗憾？遗憾是来不及告别的，告别是忍不住叹息的，多少的喧哗等不到沸腾，一吹就散了。可是每当我手心的凹痕提醒我曾经拥抱一个人，只能中的温存沾染被凉过年纪的灰尘，可惜我就算满身伤痕却怎么推不开那一扇门，只剩目送回忆落空的影灯，纪念着那个最后凝望着你，往事无能为力了，离开了还会再回来吗？失去就是这样了， 遗憾是来不及告别的，告别是忍不住叹息的，说不清命运走失的下落，最后哪儿去了？可是每当我手心的凹痕提醒我曾经拥抱一个人，只能让你眼中的温存沾染被凉薄年纪的灰尘。可惜我如何一等再等，等不来那个遥远的安稳，只剩回忆在落心，回忆失去伤痛成永恒，纪念着那个人。 又一首 blues 的歌曲，这首歌呢叫做 True Blue， 真的蓝调，来自 CP Love。 真的也到了快要离开的时间了 啊！今天就这么快就完了。 是的，叶谦本周和大家在新年的见面也到这里了， 是很高兴，而且 很荣幸，很幸运啊！有一天就是昨天如此的欢乐，如此的高兴，就是、 老叶，之后的每周都有这样欢乐 的，都有这么一两天啊、 和年轻的小伙子在一起， 是是是、 大家也都很高兴，因为只要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没有暖文章和冷笑话了，就是大家会听到现场 live 的， 对，多唱。唱些歌吧， 对，我们也预告了下周呢，苏醒会翻唱《我怀念的》， 我怀念的 是无话不说。其实那首歌是我个人特别喜欢孙燕姿的一首歌，在 KTV 当中呢，我一定要加一个朋友，我们一块儿唱是可以喊上去的。 行， 但不知道叶谦和苏醒在直播间用吉他弹唱会是什么效果的，下周呢也可以期待一下。然后明天晚上呢是好久好久没有来的沉默 啊， 又一只双鱼 哦。 真的 哦哟、 明天晚上呢沉默会光临男左女右， 开了鱼店了， 对，所以说这个2022的开年真的很全，第一期节目是我一个人做的 啊， 然后和你，然后呢这就苏醒到来了， 对， 然后明天又有沉默全货了， 对 啊，我就不信2022年男左女右就不能比去年更好， 嗯， 那是不可能的， 你看这个开场多棒啊，咱们这一全新的一周， 如果说不好那也没关系啊，凡事呢你尽力而为，有一些不可控的东西呢我们就交给命运，交给时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后这首歌带来林宇春的一首，名字叫银河中的星星，我不是忘了哈，我是要再确定一下因为这也是一首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的。 一颗两颗星火照亮整个， 好的，我们也用这首歌呢来结束今天晚上也是叶谦整周的男左女右的陪伴吧， 啊，这一周我的工作日完了 完了 完了， 谢谢大家在聊天室当中哈、让男左女右的人气在今天晚上飙升到了27万，也很久没有看到这个数字了，还有朋友说，哎，我觉得周五男要再不来的话就换人得了，围观群众不怕事儿小会他会经常来的啊，那我们明天晚上期待默默吧，晚安 晚安。 流转起落默默的守护所有光明泪，穿过黑夜，横跨过云雾，一颗一颗，一颗一颗，汇成银河。成银河。

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